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21集。他死了。一，沈妙在慢悠悠喝茶，在这个时候，外头风声大作的时候，他坐在厅中一角，施施然吃着金哲递过来的茶盏，慢慢地抿着热茶，仿佛真是一个天真不知事的娇小姐，只等着等会儿厨房后头的羊肉片切好了，便围在一起吃烫羊肉一般的惬意。罗玲面上变得有些凝重起来，罗萨注意到她的不对劲，顺着罗玲的目光看向沈妙，脸色也沉了几分，问道， 发生什么事了？ 罗琳没有理会他，也没有吩咐那说话的守卫如何做，而是站起身来，走到沈妙面前，说道， 小表妹，借一步说话。 林表哥有什么话，就在这里说吧。沈妙将手中的茶盏放到一边，微笑着看着他。若是真出了什么事，也是瞒不住的。罗谦和罗谭见状，也走了过来。这下子动静大了些，马氏和于氏留意到，以为是沈妙和罗玲之间有了争执，在这个时候他们自然是要偏袒女孩子的。于氏当即就走过来瞧了一眼罗玲，不赞同地摇了摇头，说道， 玲儿，你别吓着娇娇。 罗萨闻言嗤笑一声， 哼，谁吓唬谁呢？啊，大哥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 罗谦年纪小，说话最不带脑子，心里有什么疑惑就问出声来。罗玲看着沈妙，沈妙对他微微笑着，仿佛对他接下来要说什么也一清二楚似的，那种把握一切的从容倒是让罗玲微微一怔。片刻后他叹了口气，有些无奈地说道， 陈守军那里传来消息，突厥好像要进城了。 什么？ 罗谭惊叫一声，随即意识到自己声音大了点，一下子捂住嘴。他们这头说话，周围的丫鬟婆子离得远，倒也没有听清。可这世上最忌讳的就是军心动摇。此刻大家聚在这里是为了躲那冰雹，可若是被人知道了突厥人进来了，只怕顿时就会军心大乱。就算因为罗玲和罗萨在这儿不至于大乱，至少也会人心惶惶。于氏和马氏都只是普通人家出身，自然没有什么自保的能力，闻言也是呆了呆。马氏立刻道， 灵儿，萨儿，现在是不是先让人保护娇娇几个？咱们罗府里能抵挡多久？你爹他们什么时候回来？ 便是再精明能干的妇人，面对这种情景也会忍不住慌神，话都说得有些没头没脑，至于于氏就更不知所措了。不过还是下意识地说道， 要不先去哪里躲一躲？ 罗谭和罗谦的脸色有些发白，他们自出生开始就生活在小春城，虽然也曾听过罗随讲过去战场上的故事，但是总觉得那都是离他们很遥远的东西。突厥人从来都不会进城，可是进城后会遭遇什么，过去那些话本子里可没有少讲，便是明其自己的兵攻下一座城池都会有屠城的时候，更何况突厥人生性凶残。 小表妹，居然被小表妹说中了。 罗谦喃喃道。马氏和于氏一愣，于氏看向沈妙， 娇娇说中了。 表妹之前便提出突厥人可能会攻入城中。 罗玲看着他，眸中闪过一丝意味不明的光芒。 小表妹想必是也有对策，若是不嫌弃请告知于我，如今正是生死存亡时刻。 罗玲的态度摆得极低，或者说是罗家人都不会有别的人家那种端着架子的想法，否则以罗玲的辈分和地位，绝技不会如此低声下气的同一个小姑娘请教的。 而罗玲的这个举动落在马氏几人眼中，便觉得吃惊极了。罗玲是罗家小辈中最出色的一个，如今竟是要向沈庙征询。沈庙开口道，林表哥也没有告诉我如今到底是个什么情况。罗玲挥手招来方才那位来报信的守卫，那守卫见罗玲去问一个陌生姑娘，显得有些诧异，但还是老老实实地答道， 回小姐，守卫军有人看到突厥人正在城门口聚集，将军还未归来，城守卫军人手不足。 说到最后已经有些羞愧地说不出话来，沈庙却没有空理会他的尴尬，反而问道，人手多还是不多？突厥是散的还是齐的？罗萨目光如炬地盯着沈庙，那守卫想了想说道， 人手极多，虽是散的却有马匹的声音，应当是还有后援。 几人顿时倒抽了一口凉气，罗林和罗萨的脸色一瞬间变得极为难看，若是方才还有些侥幸，此刻却是真正的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。有马匹意味着有军队，平日里能与突厥人抗衡的军队此刻却在草原里作战，眼下小春城几乎是没有真正的兵力的，却在这个时候赶上了另一支突厥军队。沈庙说的没错，声东击西，调虎离山，这些突厥人终究是变得狡猾了，甚至在暗中发展了另一支军队。这一支军队或许没有沈信他们对付的那支强，可是要血洗小春城已经是绰绰有余。马氏和于氏也意识到事情的不好，马氏开口道， 要不全部将能用的人手都召回来，不管如何先保护你们这些小辈。 出事的时候最先让年轻一辈先走，这是罗家自古以来的传统，是牺牲老的一辈将希望留给新一辈。罗坦的眼圈立刻就红了，拉住马氏的袖子说道， 娘，我不要， 实在不行就和他们拼了。 罗谦咬牙，眸中跳动两簇怒火， 我们好歹骨子里也流着武将的血，莫不是还怕了那些野蛮人不成？拿着剑，大不了鱼死网破。 剑儿， 马氏怒道，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话，这时候出去你是想送死吗？ 实在不行我和大哥掩护你们逃走。 却是罗萨开了口，他陈肃道， 府里还有马车从后城门开始逃，有一段山路藏起来也不会被发现。 不行。沈庙打断了他们的话，罗萨看向他， 你有办法？ 沈庙摇了摇头，罗谦和罗塔的面上同时闪过一丝失望，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总觉得沈庙似乎有很大的能力，虽然他看起来娇娇贵贵的，也生得细皮嫩肉的，但每次与沈庙说话的时候，那种安然和成竹在胸却让人有了主心骨一般的安心。可是此刻见沈庙都想不出办法，罗谦和罗坛都有些绝望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